钟林把眼珠子一瞪，呸！我乃是有教养之人，我就得听我师父的。今天来不是我督出心裁，是奉师之命而来。我师父说了，先叫我来，他一会儿就到，非把你们这帮贼斩尽杀绝不可。月和王典明了，司马真内老匹夫，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人呢、啊？要知道现在何必当初，我早领人火烧你的火云宫，我把你平了，养来养去养成仇人了。本来王典就疼姑娘，今天晚上发生这些事儿，都要把他气疯了，再加上钟林，他更是忍无可忍。晃双堂飞身行，跳到钟林面前，是举兵刃就砸。钟林哈哈大笑，哈哈哈，王典，你是总辖大寨主，揍你一个等于打你们全山的人，小铁就教训教训你。晃五金龙虎棍跟王典站在一处，方叔安在后头看着。方叔安这一看呐、啊，钟林有没有能耐？有，年轻人火力也旺盛，棍子也沉，动作也敏捷，但是跟王典一比呀、啊、就不行了。那王典姜是老的辣，这对短把凤翅鎏金镋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人家伸手抬腿那火候是正合适，相比之下钟林就显得有点毛糙。方叔安这心呢就提起来了，哎呀，这是高兴啊，这是这样打长了他哪行啊。他在后头给提醒，哎，我说钟林呐、啊，你脑瓜活点，你怎么不叫他冒烟呢？什么意思呢？他告诉钟林，你那棍子不能冒火吗？你怎么不使唤呢？你费这劲儿干什么？一开始钟林不想使，因为他这条棍子里头有消息，是他老师司马真特备给他打造的，这棍子带夹层的，大拇手指一摁崩黄，棍头一转个，上面有小眼儿，里外眼儿对着一块儿，能往外撒药粉，这种药粉是特制的硫磺焰硝，见风就着，要不摁崩黄，这俩眼儿对不得一块儿，里边的药苗出不来。但钟林这小伙挺自尊，有一线之路，凭真能耐，但能不使这个就不使唤。师父也说过，为什么给你打造这么一条棍呢？就是准备万一，一旦遇上危险，势不可解，你再使用。可是朱云打着打着一看，心头就一凉啊，他不是人家王典的对手啊，差点还不是一点半点。钟林想，我这徒白学了，凭真功夫恐怕难以取胜。方叔安一喊，他机灵一动，得了，我就像打狗熊似的，我给你来一下得了。想到这，他大拇指一摁崩黄，棍头一转个，眼儿就对着一块了。钟离是轮棍就砸呀，王典哪知道这些奥妙，他一看棍子砸起来了，单手举凤翅鎏金镋往上一架，开呀，镋正好碰到棍上，嘡啷的一声，这可好，棍子里那药面几乎全洒出来，呼的一下洒了半只风，满头满身的。王典一开始还纳闷呢，什么玩意，可刚一愣的功夫，是剑锋就着，腾，浓烟烈火呀。王典一看不好，妈呀，把凤翅鎏金镋扔了，双手抱头摔在地下，滚滚滚滚滚滚滚滚，就地翻滚，时间要拖延一会儿就得把他烧死。